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集，只见白纸上写着： 异能吃干抹净不给钱，拥有者唐墨，类型特殊型，功能收集异能。备注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，吃干抹净不给钱。别看唐墨长得人模人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也老想干这种事了。唐墨7岁偷吃邻居家小孩的巧克力没给钱，10岁抄了同桌作业没给钱，15岁偷看了人生中第一部小黄片，还是没给钱。你看，他就是想着吃干抹净不给钱。 唐墨心想，你神经病啊。 唐墨差点想一巴掌把这本书呼到墙上，万幸他忍了下来，这是他的异能。当唐墨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拥有了异能。他的异能不是风火雷电，也不是天生神力，就是一本书，还是一本让人很想一巴掌扇死他的书。唐墨不停地翻看这本书，可惜除了第一页上显示的几样信息，这本书上没有其他任何字。他看了半个小时也没看出什么头绪，看久了，书上反而又出现了另外一行字。 备注：你还以为唐墨会给钱，朋友，他正在想去加油站加油，要不要给钱？ 砰！一本书被扔出了车窗。过了1分钟，清瘦俊秀的年轻人从车上走了下来，面无表情地把这本书捡了回去。书就放在副驾驶座上，唐墨没再去看他。他把车开到了最近的加油站，加油站里一片死寂，没有人影，几根加油管随便地落在地上，味道刺鼻的柴油流了一地，估计工作人员正在加油就突然消失了。唐墨下车前停顿了一下，将放在后座的钱包拿了出来。这个加油站里显然一个人都没有，他还是喊了一声： 有人吗？ 没得到回应，唐墨直接走到一台加油机前，这加油机上已经插了一张卡，是工作人员常用的卡。加油站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拥有一张额度很高的卡，他们会直接从这张卡上划出油费给司机加油。唐墨自己没车也没办私人油卡，现在只能直接用工作人员的卡加油。安静空旷的加油站里，高瘦的黑发年轻人很快把油加满。漆黑的夜晚总让人觉得紧张，这里本来是苏州园区很繁华的地段，但是现在一个人没有，只有唐墨站在明亮的灯光下给自己的车加油。周围的黑暗里好像隐藏了什么东西，一道道更加尖锐的风声呼啸而过。唐墨把加油管放了回去，要走之前他脸色变了变，似乎想到了什么东西，又从钱包里拿出了2张100元大钞，用石头压着放在加油站的地上。正当他起身准备返回车上时，忽然一个冰冷的东西抵在了他的后腰上。唐墨维持着弯腰的姿势没再动。 别动，把你的钱包拿出来，快点。 11月深秋，天气寒冷，唐墨穿了一件羊毛衫和一件大衣，一个冰冷的尖锐物体紧紧抵在他的后腰上，将厚厚的衣服戳得凹进去一个细小的圆洞。 唐默维持着半站起来的姿势没有动，他觉察出来了，那是一把刀。那人却等不及了， 妈的，把你的钱包给我，快，要不然老子砍了你。 唐默的声音平静， 你把刀稍微往后拿一点，让我站起来，我把钱包给你。 废话这么多。 那人把刀往后挪了一点，唐默站起身，十分懂事的不转头乱看，把钱包递了过去。仅仅是一瞬间，钱包就被人抢走了。粗犷的男生骂了一句， 操，就这么点儿？这车是你的吧？钥匙在上面吗？ 在。 你给老子别动，要不然砍死你。 唐默没有转身，把抵在他后腰的刀拿了开去。他听到对方打开了车门，试着启动了一下车子，确定能启动后，他砰的一声把门拉上。唐默高声说， 我的行李在后备箱，能让我拿一下吗？ 车子启动的声音响了一会儿又停下。男人很不耐烦地说， 你的屁事怎么这么多？你的行李也是老子的，滚蛋。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，我就拿件衣服。大哥，这么冷的天会冻死人的，一件衣服就好。 那人骂骂咧咧了几句，打开车门，将刀子再次抵在了唐默的腰上，冷酷地说， 那你快点，就拿一件衣服， 再逼逼老子弄死你。 唐默这才转过身，看清楚了这个人。这是一个贼眉鼠眼的男人，头发油腻脏乱，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左一块灰斑右一块污渍。发现唐默在看他，男人突然像受惊的动物，似乎很厌恶别人看向他的目光。他很不自在地吞了口口水，骂道， 看个屁，快拿衣服。 一把将刀抵了过去。唐默点点头，这人像是个小偷。唐默走到后备箱前，拉开后备箱， 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火柴？ 男人奇怪地问。唐默俯下身子去拿行李箱，他的手在后备箱的锁扣上用力地划了一下，尖锐的锁扣划过他手掌心最细腻的皮肤，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。唐默目光一凝，左手直接抓住火柴，像击打棒球一样用力地甩向身后。 这火柴是什么？ 巨型火柴砰的一声响，砸在了男人的脑袋上，顿时鲜血直流。唐默也没想到这火柴居然有这么大威力。火柴掂量在手上时分量不重，像是普通的木头火柴，但光凭刚才那一声巨响，好像铁棍砸在脑袋上，听着声音就觉得剧痛。正常人脑袋被砸这么一下，估计就该死了，这男人居然只是踉跄地往后跌了两步，抬起那张流满鲜血的脸，愤怒地看向唐默。 老子砍死你！ 说着，举起那把小刀直接冲了过来。唐默心中一紧，向右侧避让，同时抬起左脚，一脚踹在了男人的肚子上。男人痛呼一声，小刀向下划上了唐默的小腿，裤子瞬间被划出一道口子，但锋利的刀刃只在唐默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指甲划破般极浅的血印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好像划在坚硬的地板上。男人捂着肚子大喊着又冲了上来，唐默反应极快，举起火柴迎接上去，锋锐的刀刃和木头火柴棒撞在一起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小刀断成两截。唐默自个儿也没想到这火柴棒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，但很快他就回过神来，挥舞着火柴又砸向那个男人。男人因为刚才砍过来的动作与唐默距离很近，根本无法躲过这一棍，但就在火柴棒要再次砸上他的脑袋时，空气中突然掉下无数的红色钞票。唐默也没见过这么多百元大钞，好像小山堆一样，数不胜数的百元大钞从空中掉下来， 形成一堵墙，挡在火柴棒和男人之间，为男人起了缓冲作用，使得他只是被砸得瘫倒在地。男人颤抖着嗓子求饶： 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。 唐默停住了击打的动作，他拿着火柴蹲下来摸了摸这些钱。 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从哪变出来的？ 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百元大钞。男人恐惧地看了眼巨型火柴，解释道： 我是一个小偷，今天早上突然街上的人都不见了，我就去偷了很多东西，下午的时候还跑了个银行，把能找到的钱都拿走了。 唐默想知道的不是这个。 你把这些钱藏在哪儿了？ 男人举起右手，将手腕上一个浅青色的纹身示意给他看。 从这里拿出来的，我抢钱的时候发现，我可以把这些钱都存在这个纹身里。这个纹身是我很久以前纹的，只能存钱。刚才我差点被你打死，就下意识的把钱从纹身里取了出来。 唐默点点头，低头看向那个男人手腕上的纹身，电光火石间，一把半尺长的刀凭空出现在唐默的眼前，直直地刺向他的眼睛。 给老子去死吧！ 火柴棒在空中快速挥动，唐默眼也不眨的一棒子打断了这把刀。红色的火柴头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形弧洞，正好砸在这个男人的头顶，咔嚓一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碎掉了。男人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唐默和他手里的火柴棒，笨重的身体往一旁倒去，轰然一声砸在了地上。唐默脸色一变，伸手探向男人的鼻下。 死了。 唐默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个已经死去的男人，他看了一会儿，移开视线，扶起男人的右手，仔细端详这人手腕上的花纹。夜色太黑，刚才距离的有点远，唐默没注意到这个纹身是一个人民币的符号。他再扶起男人的左手，发现在这只手腕上居然也有一个纹身，不过纹的是一把刀。唐默看了一会儿，忽然纹身消失，地上又出现了两把刀。他心中一动，再看向那个男人的右手，只见人民币的纹身也不见了踪影，地上又多了一个百元大钞的小山堆。唐默走到车上，把那本书拿了出来，他翻到第二页，果不其然，一行行文字在上面显现出来。 异能，我比主角就差一块灵田。拥有者钱三坤，偷渡客。类型特殊型。功能将所有接触的物体封印在身体内部，以纹身形式呈现。等级二级，可储存两种无生命物体。限制只可储存同类型物体，且不可储存生命体。备注：钱三坤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比主角差的不是一块灵田，而是一根火柴呀。 这些字都是黑色，而在最下面有一行红色的字。 唐默版使用说明：一次性用品，只可储存同一种物体，不可替换。朋友，想好你要储存什么了吗？ 偷渡客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